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，第88集。洗过澡后，何修义全身像散了架子一般，卧室当中索然抱住了他，在耳边轻轻道：“ 修义，我爱你。” 何修义感觉自己要被榨干了。不要，反弹。好像是小学时反弹再反弹，反弹再反弹这样的烂游戏一般，有时还能直接开个护盾，听上去很无聊，可儿时却乐此不疲。 真不要。 算了，既然你真心诚意的喜欢，那我勉为其难的收下了吧。 开玩笑，当然要。左然若要真收回去，那可就得有的哭了。 那就好。 左然说着，一只手打开了床头柜的抽屉，鼓弄半天才从里边拿出了一个什么东西。 那是什么？ 而后何修一边看见左然拉起了自己的左手，在他无名指上套上了一个男士戒指。戒指样式非常简单，只是一个朴素的铂金环，没有任何很花哨的装饰。内侧刻着的二人名字 ZRXY， 左然修一。在室内灯光的照射之下，戒指上有一点反光，光芒璀璨，有那么一点像夜空中的星星，绚丽夺目。啊， 穿上婚纱得有戒指啊。 你道具倒是全。 修一 啊， 以后办个婚礼吧。 好啊。 去海外包一个岛结婚，只有亲戚朋友出席，然后去美国或者哪个同性恋能够结婚的国家，再领上一张证。 很多国家都为游客颁发证书，从那刻起，在理论上再在别处领证都算是重婚了。当然在实际上，多个国家结婚未必能被发现。何修义还是说好啊。他性格淡，听了求婚没有什么夸张的反应，只是吃饭喝水一般的自然地答应了，仿佛那是最最平常不过的事。而后左然又说：“ 修义，搬过来吧，彻底搬过来吧，我这儿什么都有，也不需要你收拾太多东西。”“ 好啊，反正两室一厅也得打扫，有时候还挺累的，搬过来啊。” 说完他甚至没有琢磨任何其他的事情，便累得睡着了，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琢磨的。从收了第三个也是正式的求婚戒指开始，何修义便搬到了左然家里住了。他也并不觉得这个叫做同居，在他心中，从今往后一直到死，左然身边就是家了。二人早上一同出发去工作室，晚上一同回家，成天腻在一起。可何修义并未感到失去自由。休息时间，左然喜欢看书，也喜欢看电影，何修义都陪他，两人也会讨论。何修义通常没左然想得深入，可左然从来不会嫌弃什么。左然非常清楚自己与何修义是不同的两人，经历、性格甚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。他只是很爱他。夜半两人总是接吻交合，而后相拥而眠。其实何修义并不是非常习惯床上还有别人，不过因为别人是自己的爱人，他也极力的适应。偶尔实在难以入睡，他就轻轻踢踢左然，左然便会半闭着眼迷迷糊糊的去次卧睡了。何修义一睡不着就喜欢胡乱翻腾，寻找最舒服的姿势，可是如果身边有人就不敢翻，于是更睡不着，恶性循环。一开始何修义想自己去次卧， 但他每次轻轻一动，祖然就会立刻睁眼，摁住身边的人自己起床下地，还说别出去，外面冷。何修义每次都是又内疚又心疼又感动又甜蜜。他在30岁前并没有入睡难的这个毛病，然而自从母亲去世开始，他就再也没有从前睡得安稳了。与祖然交往后才慢慢的变好。祖然入梦之后十分安静，反倒是何修义自己不但入睡有点困难，偶尔品相还不大好，经常磨牙，据说也是妈妈走后才出来的毛病，还讲过两次梦话。祖然头回知道在讲梦话的人居然可以对话。那次何秀义半夜忽然含糊的道， 我才没有喜欢谢小溪呢。 祖然听着好笑，心想也不知道何秀义听见什么梦见什么，好像是回答记者采访，便在一旁搭话， 那你喜欢左然吗？ 梦里何秀义闭着眼锁着眉头犹豫半晌，才道 挺喜欢的。 事后左然十分后悔没有录下来。搬家事件两周之后，公益广告全国上线，杂志户外网络全面铺开，那几个投资人确实有钱。何秀义本人采取逃避态度，基本拒绝接受一切评论，对于攻击谩骂他看得挺淡的，并不像张小茂是一个玻璃心，但这并不说明他会主动接触。但是事态发展有点出乎意外，可以说是完全看不明白，他更红了。那几张羞耻的女装婚纱照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社交网络，至于红的理由更是让何秀义根本不能理解。最早那条微博叫做何秀义婚纱 look， 下边一大堆啊，妖孽，这也太美了吧，被狠狠的惊艳了，卧槽，太他妈美了，现在这个年头男人比女人还美呢，长这么美果然是男孩子，情何以堪，让人活不，这是话里走出来的吧，小哥哥别是神仙吧，把握住了娘们的精髓，比女人美，比男人帅，娘中有闷，闷中有娘，娘了又闷，闷了又娘，又娘又闷，半娘半闷啊，胡说，明明漂亮但是不娘，挺爷们儿的。我知道凭外表就喜欢很肤浅，但是我真的是只一眼就粉上这个人了，以前你们都说演技我没有 get 到，这次你们换成颜值我瞬间 get 到了，与正常的照片区别还挺大的，也不知道到底 PS 到什么程度。还有些人貌似十分关心地问，他这样子找得到女朋友吗？哎，他不会和自己结婚吧？之后不止何修义婚纱 look 那条原博，又有许多粉丝多的营销号把图抠去当做自己发现的原创法，不过都将标题改了，变成诸如跨越性别之美，围观还是推倒之类让何修义恨不得能钻进地缝里面的话，他已经快不认识美这个字了。客户十分的激动，在微信群里狂发，哎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说不会雷吧。何秀义也只好礼貌性的回复，谢谢。何秀义满脑子问号，茫然的问祖然，怎么回事，什么情况， 怎么了？ 我的微博涨了好多粉。 他一开始以为是新浪硬塞了100万粉给他，还想真他妈能塞呀，后来才发现是自己错怪对方，好像都是真人。 因为广告？ 笨蛋。 喂。 何修义还是更喜欢自己原本的样，虽然被说妖美，但从来没有人真的搞错性别，一看就是男人。此时凭借婚纱照片走红，实在令他感到费解。 好了，因为你好看嘛，别人自然就喜欢了。 你也是吗？那如果我丑呢？奇丑无比，你还喜不喜欢？ 本来只是一个打趣类的话题，说喜欢就好了，谁知索然却是一愣，半晌之后才回答道， 现在，如果你丑，我一定不在意。我有这个自信。但是当初，如果你丑，我想象不出来，所以不知道。 好吧，好吧。发现左然十分认真，何修义也不打算再继续这个话题。 外貌也是何修义的一部分，喜欢他也没什么错。 左然一边说着，一边翻看微博，随手转发了两三条。 你转发了什么？ 自己看去。 心中有不好的预感，何修义深呼吸几口，打开微博，找到特别关注一栏，点开左然。 啊，左然竟然转了那条，他这样子找得到女朋友吗？ 而且居然还配了句，有男朋友。 而另一条则是转了，围观还是推倒， 配的词是推倒。 你发什么疯呢？这样随便出柜啊？ 有男朋友推倒，这都是什么话呀？ 哎，不对。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